心里花开的身影，不准有人向我倾听和相信你。爱只表白，很确信能够听懂黑夜中你的低语，你的声音总是念念不忘，有音乐多响，是因为我怀疑生活相信。 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25年倾力推广优秀原创音乐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继续攀登，扶持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崛起，见证华语原创歌曲绽放。 烟花短短一瞬，却在夜空留下许久不灭的绚烂印记。芳华容易流逝，努力做到最好，但求青春无悔。北京电台携手德国都芳漆，珍惜当下时光，绽放多彩人生。 听众朋友，新年好，我是德国都芳漆中国公司董事长玉恒，祝大家都能在一个无毒无味的家居环境中健康快乐的生活，永葆青春芳华。 过年了，崔威携十二萌宠伴您过新年。即日至2月25日，崔威百货崔威店大部分商品7折起，牡丹园、龙德店单店部分68折，再满200减40。大成路店崔威会员再享折上8折。这个春节就来崔威百货。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今天天气明显回暖，午后平原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突破了8度，入夜之后湿度增大，会有雾，能见度不佳，道路还会有些湿滑，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6度，但是早晚体感依然较冷，请根据气温日变化及时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电影资讯。春节档合家欢影片《捉妖记二》持续热映，大年初二单日票房达到3.6亿，拿下单日票房冠军。上映两天累计票房达到9.15亿。今天《捉妖记二》的片方曝光了电影正片片尾彩蛋，彩蛋当中伴随着喜庆热闹的音乐，胡巴和笨笨带着小纸人们欢乐起舞。扭动着短短6只的胡巴和跳起来甩出一身肥肉的笨笨，舞技感人，令人捧腹。日前导演赵婷执导的剧情片《骑士》曝光了正式预告。《骑士》聚焦美国西部的印第安族群，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牛仔坠马受伤，但是他仍然对热爱的斗马运动念念不忘，于是不顾风险继续坚持梦想的故事。该片于去年5月20号在法国戛纳电影节首映，获得第70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最高奖艺术电影奖。中国新锐女导演杨明明现实主义女性题材电影《柔情史》近日在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举行全球首映，这是杨明明的长篇处女作，该片也获得了最佳处女作奖提名。影片刻画了北京胡同里一对母女互相排斥又依恋的复杂关系，用白描式的手法细致入微地还原了真实而琐碎的生活。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甜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你好，我是艾柯，今天带大家再去看部电影《La La Land》爱乐之城。米娅，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知名演员。她在好莱坞华纳公司片场区的一家咖啡馆打工。咖啡馆对面是《卡萨布兰卡》里经典场景的拍摄地。Sebastian， 他呢是一名爵士钢琴师，也是爵士音乐的狂热爱好者。他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也坚持着对爵士的单纯和美好。偶尔呢也会一个人守旧地重复着老唱片，还原当时爵士音乐的钢琴指法。他的梦想是复兴爵士音乐的黄金时代，开一间属于自己的爵士酒吧。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e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me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I will go.Feeling the rat-tat-tat in my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 米娅呢，她一边在咖啡店打工，一边不会放过任何一次试镜机会。但是好莱坞竞争强大的现实总会让她觉得有点喘不过气，而且她特别容易被影响，总是会被别人的眼光和环境刺激到。试镜的时候被打扰，外道上的咖啡屋子，这些都会影响到她。而一次次的失败让她会更加的迷茫和不自信。相比较之下， Sebastian 在任何时候都会很坚定地追寻自己的爵士梦，一曲又一曲的爵士音乐让他沉迷，甚至呢在打工的餐厅也不愿意弹规定的那些曲目。他呢是一个不滥用自己才华过生活的男人。米娅遇到 Sebastian 可能会是他的小幸运吧。 Left by those who came before. They see till we gotta want it more. So I bang on every door. And even when the answer's no, my money's running low, just keep my candy on flow, are all I need. And someday as I sing a song, a small town kid will come along, that'll be the thing to push him on. 洛杉矶温暖而迷幻，派对结束之后，米娅和 Sebastian 走在半山的斜坡上，他背他上去取车的这一路，言谈之间彼此互相开着玩笑，他逗着他用下巴抵住车钥匙，发射信号能更好地找到自己的车，他故意地说着浪费了这美丽的夜，两个人在可爱斗嘴的试探当中舞步渐起，同时呢音乐旋律也想了起来，就这样你来我往，跳着 Tango 和踢踏舞，紫蓝色的傍晚，眼睛都出卖了对方吧。 The sun is nearly gone, no lights are turning on, a silver shine that stretches to the sea, we stumble on a view.That's tailor-made for two. What a shame, two are you and me. Some other girl and guy would love this swirling sky, but there's only you and I, and we've got no shot. This could neverYou're not the type for me, and there's not a spark inside. What a waste of a lovely night. You say there's nothing here, well let's make something clear. I think I'll be the one to make that call. What's your call? And though you look so cute in your polyester suit, it's wool. You're right, I'd never fall for you at all. 就好像被施了咒语一样，像烟花，虽然绚烂，却只是昙花一现。 Sebastian 一直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告诉他，你是最好的。当我们在失落的时候，多希望也有一个人这样的陪在我们的身边，无视所有。故事的镜头推到某一天，米娅接到父母的电话，当她正在电话里滔滔不绝地介绍着 Sebastian， 但是窘迫的生活让她再次意识到能给米娅的东西很有限。笑容褪去，她看到了卧室天花板上渗透的污渍。这一刻，她认为米娅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And tumbled into the sand. The water was freezing. She spent a month sneezing, but said she would do it again. Here's to the ones.Dream. Foolish as they may seem,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ache, here's to the mess we make. She captured a feelingSky with no ceiling, the sunset inside a frame. She lived in her liquor and died with a flicker. I'll always remember the flame. Here's to the ones who dream.Foolish as they may seem,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ache, here's to the mess we make. She told me a bit of madness is key to give us new colors to see. 回头，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生活总是在推着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一路纵然会有很多收获，可也总是在失去啊。五年后的米娅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一名当初在咖啡馆里羡艳的那种知名演员。而当米娅再次遇到 Sebastian， 他也完成了他的梦想，拥有了自己的爵士音乐酒吧。在爱情之外，他们的生活当中各自赢得了各自的梦想。本以为电影即将完结，但是米娅和她的丈夫却机缘巧合地走进了一家酒吧。就是从这个吻开始，米娅呢坐在台下做了一场美梦。在梦里没有争吵，没有错过，也没有离别。 Sebastian 才是那个陪着米娅共度余生的人。但是呢，梦总会有梦醒时分的时刻。音乐停的时候，灯光亮，生活就回到了原本的样子，只能说再见了。好了，这就是《La La Land》爱乐之城电影当中的一些情节。我是爱哥，拜拜。 happens now.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 Oh,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 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定要幸福，你吃过太多苦，在此刻结束。 切都会结束，像走过的夜路，曾让人想哭，总叫人无助。还不清楚，就让自己想清楚，还是想哭，就让自己大声地哭。